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而家嘅时间咧系下昼嘅5:24，咁啊自由风自由风嘅节目时间啦，咁啊林志恩啊，我哋刚才就听咗卫生防护中心嘅记者会啦，咁就讲到话咧，本港系新增164宗嘅新增呢个新冠病毒确诊嘅个案啦，咁而咧就当中有48宗咧系输入嘅个案，其余嘅116宗咧系本地嘅个案嚟噶。咁而呢啲本地个案之中咧，有12宗咧就未揾到源头，而有104宗咧就系相关嘅个案。咁亦都见到啦，咁之前大家好关注嘅群组，譬如系葵涌村咁样啦。咁见到咧就系最新嘅情况咧，就系日葵楼咧就新增6个嘅单位系出现确诊个案啦，影葵楼咧系出现3个新增嘅单位系有确诊个案。咁卫生防护中心话咧，其实譬如日葵樓等等咧，都係咧係一啲嘅確診者嘅家人咧喺檢疫期間咧就發現新增噶，咁所以可以咁講咧，就係話咧日葵樓嗰個嘅應該話成個嘅葵涌村啦嚇，每日新增嘅個案咧係逐步減少啊嚇，咁亦都係即係從咧高峰已經係回落咗啦。咁但係另一啲嘅令人關心嘅一啲群組咧，就出現喺咧就係彩雲一村嘅長波樓啊。咁因為長波樓相關嘅個案咧就係Delta 變種病毒啦，咁而且咧今日咧就係袁國勇教授啦，政府專家顧問咧就去過長波樓嗰度視察咧，咁就亦都係同行嘅衞生防護中心人員講到話咧，已經有22名嘅居民咧係累計喺長波樓嗰度感染咗新冠病毒啦，係有直向同埋橫向嘅情況咧都有出現過。林志恩， 係啊，咁我哋其實睇到整體個疫情咧，而家都非常令人憂慮嘅。咁頭先陸遠光提到啦，就係我哋單日咧新增咗164宗個案咧，其實單計本地個案都有116宗啦。咁而且咧，衞生防護中心亦都指出咗一點咧，就係而家個社區個傳播風險係好高，因為可能有10多條隱形嘅傳播鏈嘅。咁另一個就係頭先所講啦，即係彩雲村長波樓嘅情況咧，有幾點咧，我諗當區居民都會好擔心嘅。咁首先第一就係頭先所講啦，即係而家懷疑緊大廈出現咗垂直同埋橫向傳播啦，同埋亦都可能有機會咧影響緊其他嘅座數嘅。咁第二咧就係因為咧而家長波樓嗰啲個案咧就涉及 Delta 嘅變種病毒啦。咁我哋都知道咧，即係 Delta 比起 Omicron 嗰個潛伏期係更加長嘅。咁萬一真係要再繼續圍封嘅話，會唔會圍封個時間再長啲咧？因為 Omicron 就係即係5日啦，我哋參考葵涌村嗰個情況。咁但係5日就橫跨咗2個即係 Omicron 嘅潛伏期啦。但係 Delta 會更加長嘅。咁萬一真係要圍封，咁點算咧？咁尤其是咧，而家政府嗰個做法都會係一個叫無縫圍封啦，即係可能佢宣布暫時圍封期延長到聽日啫。咁但係都會唔會有機會再圍封咧？咁就過年嘅咯，咁可能嗰啲居民都會非常之擔心。 咁咧就而家咧係長波樓嘅居民咧係要整棟咧作出家居嘅隔離強檢啊。咁而袁國勇教授咧頭先係視察完之後咧都講到話咧就係要視乎強檢嘅情況啦，再決定咧呢個家居嘅隔離日數啊，暫時未有定案。聽林志恩頭先所講咧，即係今次如果係涉及一個 Delta 變種病毒嘅話，佢嗰個嘅潛伏期咧同葵涌村嘅 Omicron 嘅個案群組咧係有分別嘅話，會唔會真係一個長啲嘅一個圍封強檢嘅時間咧？咁而咧，而家亦都有部分嘅居民咧係需要送往咧係檢疫中心噶啦。咁頭先咧亦都睇到咧，就係衞生防護中心都講啦，咁就其實都涉及咧係有一啲嘅U 型喉管咧乾涸嘅問題啦。咁抽氣扇一抽咧，就將污水渠裡面咧就可能有病毒嘅一啲空氣咧就抽入屋入邊啦。咁亦都有啲嘅喉管維修問題咧，咁所以咧就懷疑係因為咁咧而導致呢個嘅長波樓有垂直同埋橫向嘅傳播。 咁而家我哋亦都觀察到啦，即係政府喺呢一波嘅即係疫情入邊咧，即係封樓就成為咗一個新措施。咁當然而家呢種封樓就係唔係之前嗰四 波疫情嗰一種啦，即係之前嗰一種就可能係第二朝你已經有檢測結果就可以走，咁但係而家係講緊多過一日嘅圍封時間啦。咁所以我諗好多市民會問嘅問題就係、第一，究竟政府係乜嘢情況之下會決定要圍封啦，同埋咩情況之下決定要解封咧？咁頭先都喺記者會入邊咧，都有唔少嘅新聞界嘅朋友問嘅。咁但我哋睇翻咧個數字嘅話咧，其實而家長波流咧檢測出嘅初步陽性咧，同埋陽性個案咧都有廿幾宗，其實已經係多過即係日葵流咧決定圍封嗰一日嘅個案嘅數字噶啦。咁所以即係個情況都似乎唔係好理想。 咁啊，衞生防護中心咧記者會度被問到幾時圍封、幾時解封嘅一個問題咧，咁佢就講即係總監啊徐樂堅就話咧，咁啊幾時圍封，只要睇下嗰個嘅，譬如係住宅嘅，有一啲嘅住宅傳播係可能當局係擔心會出現嘅，就要圍封嗰個嘅住宅大樓啦。咁但係至於幾時解封，譬如話係葵涌村嗰幾棟樓咁，咁佢就講到話咧，就都要睇翻咧，就係整盤咧嚟到考慮噶咁。即系唔系净系话咧，就睇新增嘅个案数字，都要睇下咧嗰个嘅地区啊，有冇譬如其他嘅居民咧，可能带住病毒游走等等呢啲问题咧，要整盘去睇，要睇埋今晚日葵楼嗰个嘅检测嘅情况咧，先至再作决定啊。咁好啦，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咁而咧转头我哋就会播放呢个5:30嘅新闻报道啦。新闻报道咧就将会咧亦都系之后会播放咧就系特首林郑月娥嘅记者会噶。咁而家时候咧，就请大家听一听5:30钟嘅新闻报道先。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嚟到晚上嘅7:14啦，咁啊翻翻嚟自由风嘅节目啦，林志恩你好， 你好， 咁啊林志恩啊，我哋刚才香港电台第一台咧就为大家播放咗卫生防护中心啦，同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嘅记者会啦，咁喺呢度咧都简略讲一讲咧，就系记者会嘅重点啦，同埋即系政府想向市民表达嘅信息先，咁就讲到话咧，即系今日嘅新增确诊系164宗啦，其实就系两年抗疫以嚟嘅单日新高嚟噶。咁雖則咧就係部分係輸入個案，咁但係咧即係話咧呢個嘅本地116宗咧都未算係歷史上最高，咁但係咧可以話係香港抗疫記錄以嚟咧一個嘅高位啦。咁而且咧香港而家咧係有Delta 同埋 Omicron 兩種嘅變種病毒株嘅傳播鏈啦，再加上咧其實係呢一波嘅疫情咧已經累積咗超過30個源頭不明嘅個案啦。咁所以咧就喺呢個疫情底下咧，剛才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都講到咧係有一啲嘅新嘅措施噶。咁首先就係即係葵涌村方面啦。咁其實葵涌村咧就見到嗰啲嘅新增個案咧係有顯著下降嘅，咁所以咧就見到而家係圍封強檢緊嘅三座大樓咧都可以咧就係如期啊就係解封嘅。咁但係第二咧就係即係嚟緊嗰啲咧就多啲嘅市民咧需要關注啦，因為咧社交距離嘅措施咧係需要延續多兩個禮拜，咁而去到咧就係2月17日啊。咁而全港嘅學校嘅面授課堂咧亦都要繼續暫停，去到咧2月21日。咁而咧外防輸入方面咧就係8個國家啦，現時係已經係地區性熔斷，禁飛嚟香港嘅8個國家咧會繼續延續至到2月18日。咁至於咧就係打呢個疫苗嘅接種率方面啦，咁早前咧就係講咗話有一個疫苗氣泡嘅措施要喺下個月24日實施啦。咁而家咧就將會證明為疫苗通行證啊，就話咧政府將會修訂咧就係呢個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即係599F 章啦。即係呢啲嘅表列處所咧，將要推行呢個嘅疫苗氣泡嘅措施，疫苗通行證嘅措施，但係亦都會咧加入一啲新嘅處所嚇。咁呢個稍後咧，政府先至會再公布。咁至於長者接種率方面咧，咁亦都講到話咧，呢個嘅超過1000個嘅院舍同埋80000名咧，就係住喺院舍嘅長者同埋殘疾人士咧，將會有一個新嘅政策，就係咧，如果醫生咧就係判斷呢位嘅院友適合打針，而呢位嘅長者咧係同意要打 針嘅話咧，就會打針噶啦。咁有一個咁嘅新措施，相信咧我哋尋日嘅節目咧都同大家討論過相關嘅措施啦。咁亦都係正因為咧係而家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要延續啦，咁所以咧就係、是、政府咧就係、是、研究緊要啟動第六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將會喺咧立法會嗰度申請注資噶，但係咧就未講到嗰個嘅注資金額嘅安排噶嚇，林志恩。 嗯，好。咁其實分析上面咧，即係頭先陸宇光你講咗，即係特首喺個記者會度提出咗好多新嘅措施啦。咁因為我喺記者會之前咧都傾到一點啊，就係、是、究竟而家個啲嘅圍封嘅大廈，佢哋解封嘅標準係乜嘢咧？咁我諗而家咧日葵樓，因為聽日啦都會如期解封啦，咁而影葵樓咧同日葵樓嘅做法都會一樣嘅。咁下葵樓咧就經過五日嘅圍封之後咧，因為冇確診個案啦，咁亦都可以如期喺29號嘅時候咧解除圍封。咁但係當然啦，居民仲要做多次嘅檢查啦。咁我哋都大概估計到咧，就係嗰個解封嘅標準咧，就同嗰個個案嘅趨勢是有關係的。咁另一個咧，我覺得嗰個記者會重要嘅信息咧，就係、是、關於嗰個疫苗嘅重要性加強咗。因為咧嗰、那個疫苗氣泡啦，即係頭先所講啦，會證明做叫做疫苗通行證啦。咁而且亦都會喺多個嘅處所嗰度實施嘅。咁當然啦，即係亦都有記者問到啊，就係話究竟係咪強迫市民接種疫苗啦？咁但係特首嘅解釋咧，就係話而家係一個抗疫嘅嚴峻時期啦。咁就唔係。強迫市民接種，只不過咧就係話你唔接種嘅時候咧，亦都要接受咧，你係喺嗰個日常生活上面咧會有啲嘅唔方便嘅。咁我哋可以見到咧，即係疫苗嗰個重要性咧，比以前係更加強。 特首嘅講法咧就係咧同呢個嘅強迫接種咧都仍然有一段嘅距離嘅。咁因為咧就係而家嗰個疫苗通行證嘅措施係講緊咧，即係你未打針嘅話咧，就一啲嘅處所咧係進入唔到啦。咁亦都係一個嘅即係叫做一個後果啦嚇。咁當喺呢個公眾利益嘅考慮底下咧，咁如果喺呢個情況之下，一啲嘅市民咧仍然係未接種新冠疫苗嘅話咧，咁就要承受咧相關嘅後果。咁但係佢就認為咧，就距離呢個嘅強迫打針嘅意義咧，係仲有一段嘅距離啊！咁不如都問問各位聽眾啦，咁大家點樣睇而家特首所宣布嘅新措施咧？咁包括咧就係頭先所講嘅疫苗通行證咧，就將會推行啦，並且擴大一啲嘅處所啦，同埋頭先院舍嘅安排啊！咁大家點睇咧？歡迎都打電話嚟咧，1872311同我哋傾下啊！咁啊，林志恩啊，呢個時候咧就請嚟一位立法會議員同你傾下啦。電話旁邊有工聯會嘅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啊，邓家彪你好， 你好，卢宇光，林志恩。 我哋讨论新措施之前咧，不如都同你倾一倾关于彩云一村长波楼嗰个状况啦。知道你咧系有去现场度观察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即系佢要延长围封多一日咧，去到听朝啦，就有可能再延长啦。大家都好担心葵涌，即系会唔会好似即系步呢个葵涌村嘅覆辙啊？你哋有咩嘅建议或者睇到啲咩情况咧？ 第一就我哋都好慾緊啦，因為喺2020年嘅年尾咧，其實彩雲村咧已經有兩三座大廈咧，當時因為個污水個問題咧就都爆發過嘅。咁今次又嚟到彩雲村咧，所以好多街坊咧都係好緊張。咁所以譬如倒翻轉講啦，譬如昨晚咧第一晚即係強檢圍封嗰陣時候，其實好多街坊咧係欣然去，或者未必欣然啦。是覺得都要接受，因為已經爆過一次了嘛之前。第二呢就是現在始終大家都看新聞又好怎樣都好，去到檢測中心要排長龍啊，原來呢檢測的人員來到他樓下呢，反而很多人是接受的，是出乎我們醫療之外。不過估不到呢原來都爆發咁緊要啊，新增20宗。咁同埋我們在個社區的講解呢，我們特別關注長波樓的事件，是因為呢長波樓裡面第一個確診的是 Delta 病毒，咁傳開出嚟嘅都係 Delta， 咁 Delta 嗰、那個潛伏期比較長，對身體嘅影響亦都我理解啊，可能都係強嘅，咁所以其實就我哋好緊張咯，咁當然希望今日強檢第二日做埋檢測之後咧，真係希望冇新嘅擴散啦，不過。我作為即係我今日又係差唔多好多時間都喺度啦。其實到而家七點幾咧，係仲未見到咧，喺即係現場咧係有新一輪嘅檢測嘅預備啦。咁所以好多居民都喺度問啦：，你要我強檢多一日， 接手啦。咁但係幾時去做第二日嘅檢測呢，其實睇唔到任何機會啊。所以我哋都希望政府加緊喺呢一方面嘅工作啦。 你有冇收到一啲嘅居民嘅求助呢？因為呢就係今朝早11:30左右呢個時間呢就宣布延長多一日嘅颶風㗎。咁相信有啲嘅市民呢可能今朝早完成咗佢第一日嘅颶風強檢之後都可能外出咗啦。咁有冇話即係佢哋好擔心佢哋嘅物資啊，或者係一個咁樣嘅延長一日嘅安排，有冇出現咩問題啊？咁你有冇收到呢啲求助呢？ 其實就我所知呢因為佢 Delta， 所以其實政府對於佢哋嘅出入係好嚴謹嘅，即係唔會話俾咗好多人居民出咗去，因為佢其實佢係冇實際中間有個空欄出嚟嘅。十一點幾嘅意思，直頭係已經知道阿袁國勇教授去到現場，即係話今朝好早嘅時間已經知係呢座大廈係要高度戒備。所以就冇出現話大批居民已經出咗去翻工嘅情況。但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啦 ，Delta 嘅潛伏期長嘅，相對長啦，我講相對長。今日袁國勇教授去面對記者嘅問題咧，其實佢都答得唔肯定嘅。所以我哋真係好希望咧，政府盡快公布第一，今晚幾時再進行檢測；第二，乜嘢嘅情況之下要再即係延續嗰個颶風強檢。如果唔係，大家而家就係最憂慮係呢啲咯。當然，譬如話有啲譬如漏洞衞生黑點，我哋都成日提嘅。譬如上一波喺彩虹村爆發，係因為污水渠嗰個問題。雖然政府承諾咧話會全動去進行檢查，譬如長波樓嘅情況點咧？而長波樓嗰個結構同隔離銀河樓咧，其實係結構相連嘅，中間有個垃圾房係共用嘅。點樣俾到居民有信心，唔會喺個垃圾房係做到個一啲？即係傳播呢，隔離嗰座樓可唔可以做埋整棟大廈嘅大廈清潔消毒，令到大家都安心，呢啲都係要再做多啲嘢囉，即係政府係呀。 我諗而家好多居民會關注嘅問題就係會唔會出現一個所謂叫無縫颶風嘅情況啦，即係可能聽日夠期啦兩日咁直接就再颶風個大廈。咁我想問一下呢，其實呢條村嘅居民即係或者係呢栋楼嘅居民咧，其实佢心理上面同埋个物资上边咧，有冇咁嘅准备咧？ 如果讲心理嘅准备，当然冇乜啦。因为即系大家都系一路望住葵涌村，唔会谂到自己系呢一即系呢一波嘅重灾区。真系冇谂到嘅。不过就系当譬如琴晚要强烈围攻嗰阵时候。是会接受的，因为点去检咯，因为大家已经是比较接受即是大规模的检测去做识别的了。不过估不到要做多晚，咁而做多晚咁就要答一个问题啦，究竟个准则是什么呢？会不会好不幸要再禁足多一两甚至三日，而当中是用什么做标准，是譬如说是再有新增一些源头不明的 Delta 个案就要做啊，定是怎样呢？这里其实就冇講到出嚟喎，咁所以呢啲都係居民好憂慮嘅地方。至於物資支援呢，就我哋評估，因為葵涌村係一個好累積咗經驗呢，所以譬如話熱食嗰個提供係相對叫做流暢嘅，再加上呢長波樓嘅住户嘅數量呢冇葵涌村嗰個咁多，400户，大概1200人。 Okay. 所以在物流的處置我們的觀察是即起碼在基本飲食上面是做得到，但譬如說始終多獨居長者蔡雲村40年樓，譬如會不會再過得一些時間會出現藥物不夠的問題呢？這些我們關注，所以我們自己都打緊電話給我們認識的居民。 OK， 不如都同你傾傾關於一啲今日公布嘅新措施啦。咁包括特首已經宣布話咧，現行嘅社交距離措施咧將會延續多兩個禮拜，去到2月17號啊。咁即係話咧，好多嘅行業咧都要繼續去停運啦。咁你會點樣睇呢件事咧？咁係嗱，而家就話會再去到申請新一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啦，申請撥款啦，咁但係就相信都要搞一輪時間啦。咁但係而家即係行業就面對即時嘅效果，就係再會停業多兩個禮拜啦。咁你點睇呢個嘅情況？ 其實今日就創咗新高啦，164宗。 几唔想接受，几谷气都好，咁大家知道要面对。所以其实都是第一即时可以做咩呢，虽然唔系一个最完美，但系即时嘅。譬如话嗰个失业借贷金，因为佢唔需要攞一个财务拨款呢，所以其实系可以即刻开始。而同步政府就应该设计一个呢真系资助去到员工手上嘅计划。咁即系嗰度要时间啦，一日又要问财委会，即系问立法会财委会通过啦，可能有个机制啦。咁但系咁个双线去做咯，咁就如果唔系又再次即系雷声大雨点小话帮补就业，其实咧啲钱去咗老板度，咁仲恶劣一个情况会系。 嗯，咁关于嗰个防疫抗疫基金咧，我有两个小嘅问题想问嘅。咁第一就系、是、因为其实已经去到第六轮啦，那个防疫抗疫基金，咁嗰个发放形式上边咧，你觉得有啲乜嘢可以改善嘅地方啦？第二咧就因为其实而家财赤都财政司预计会有千几亿啦，其实已经去到第六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其实担唔担心而家香港嗰个财政承担嘅能力咧？ 担心，但系都要。动用资源去应付呢个咁大嘅问题，就系、是、根本就系你想努力打工搵钱做生意都系做唔到噶嘛，而家所以点都系要动用资源。问题就系点样大家觉得系公平，同埋咧系帮到人。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啊，譬如我用翻保就业嘅概念，900几亿，因为佢要做6个月，而且系不分嗰个企业系咪赚钱蚀钱，有冇受禁制，即系社交。即是距離啊或者限聚令的影響的行業。那這個可不可能作為重點行業，而將保就業計劃裡面任由僱主去用筆錢改為一件事，就是簽一個承諾書，交呢他旗下強積金底下那個員工名單去到政府，用實名制。那個的 agreement 就是說我收到的資助金是要平均分配在名單上面的員工。咁我相信咧，呢个就系比较有效而折衷嘅方法啦。即系话你逐个派，大家就会即系话哇，行政嘅成本会好高。咁啊，交翻俾雇主，但系雇主就要有个承诺。呢个承诺咧就系一个实名制，将资助金公平分配。而呢个名单系交咗俾政府嘅，因为呢个名单实有噶啦，雇主。咁个好处系咩咧？当雇员真系收唔到呢个承诺所有嘅资助金嘅时候，佢部去投诉咯。但是之前做的呢是没有这个承诺的，任雇主催完禁片，甚至是不是被捉被他旗下的员工呢是查不到的。那所以我相信这个会是中间落物。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譬如说我们曾经讲过有些特定的行业，譬如机场里面你凭个禁区证已经知道哪个是在机场做嘢啦，他都很受这个疫情影响的。 OK, 你不直接给他咯，是啊。 OK, 好。时间关系跟邓家彪谈到这里先啦，多谢你下。 好，唔该。 邓家彪咧就系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咁我哋亦都讨论咗咧今日特首宣布嘅新措施，大家点睇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先听一节嘅7:30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6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是疫情在本港爆发2年以来单日最高纪录。其中116宗是本地感染，12宗源头不明，另外有100宗初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目前有7宗懷疑 Delta 個案，包括在西九龍中心紅葱頭食客的家人、黃大仙新形象髮型屋的顧客及密切接觸者、彩雲一村長波樓以及黃大仙豪苑的住客。另外有一個18歲九龍城獻主會聖母院書院的學生，目前未找到感染源頭，他住在彩盈村盈康樓。衛生防護中心說，葵涌村日葵楼的新增确诊个案下跌，相信爆发接近尾声，但近日有超过30宗个案未知感染源头，相信社区有几十条的隐形传播链，形容社区爆发的风险非常高。彩云一村长波楼有22名居民感染新冠病毒， 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到場視察之後說，這些個案涉及16個單位，分布在不同樓層、不同座向，相信長波樓同時出現垂直傳播和橫向傳播，一共有62個單位的居民要去檢疫中心隔離，長波樓其餘居民亦都要家居隔離，視乎強檢情況再決定家居隔離日數。另外，由於長波樓有保安員確診，村內所有保安員都要強制檢測。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現行社交距離措施延長兩星期至到2月17日，學校要繼續暫停面授課至到2月21日，政府會向立法會申請第六輪防疫抗疫基金撥款。林鄭月娥又公布2月24日會推行疫苗通行證，擴大使用範圍，正是研究新增乜嘢處所，又說已經推出安心出行更新版，新增打針記錄。為了提高院舍接種率，如果院友經醫生評估合適接種並且願意接種，會為院友打針。林鄭月娥說，政府將第一針的接種目標定於 90%， 有這個基礎就可以考慮調整其他措施。另外，由2月5日開始，所有抵港人士會在21日在酒店檢疫，改為14日檢疫和7日自我監察，自我監察期間可以外出，但要接受兩次的強制檢測。世貿仲裁庭就中國控訴美國反補貼措施的案件作出裁決，認定美方未有履行世貿裁決，裁定中方每年可以對價值6.45億美元的美國進口貨徵收關稅。中方歡迎裁決，商務部發言人高峰說，世貿的裁決再一次證明美國長期違反世貿規則，濫用貿易救濟措施，拒絕履行國際義務。高峰敦促美方不要再找借口，立即採取行動，糾正在對華貿易救濟調查中的錯誤做法。美國對裁決深表失望，認為世貿規則被用於保護中國的非市場經濟行為，破壞公平和市場化競爭。裁決亦都顯示改革世貿規則的必要性，華府將會繼續利用一切可行手段維護美國工人、企業、農民和生產者的利益。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晚上有幾陣雨，氣溫介乎17至21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明日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六晚上氣溫顯著下降，星期日至到年初一朝早寒冷，随后一两日仍然相当清凉，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的快线有坏车阻路，现在大交通繁忙的，龙尾去到青衣西北交汇处，在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的快线有坏车，龙尾青衣西北交汇处。至于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学园街都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了长一段时间，大交通仍然都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登打士街。在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学园街较早前有意外，虽然整个长龙尾都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登打士街。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嚟加加士居道过海受到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嗰边交通繁忙影响，而家车龙都系排到近登打士街。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就排到学园街。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就排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早前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快线的坏车啱啱拖走了，车龙大消散。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的车龙排到路明道。 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继续提提大家啦，旺角花墟因为有临时交通安排，直至到2月1号，即是年初一的早上8点，花墟道、园艺街、元普街以及是介乎洗衣街至到基堤道的一段太子道西支路仍然都是会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啟德隧道更挺落斜去观塘，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大年初一，张伟基、刘年同你哋一起进入虎年。香港电台第一台为你呈现 那些好歌迎虎年， 只要你打通电话1872311，超市礼券送俾你过肥年。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 我是 Joyce 郑欣宜， 我是 Phil 林奕康， 歌手祝福为你虎年开运。 1月31号星期一晚深夜12点， 即是大年初一00时0分，香港电台第一台， 张伟基、刘年， 那些好歌迎虎年。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无宽减的，记得在1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请注意，业主有责任确保名下物业的差饷和地租如期缴付。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咧，剛才特首林鄭月娥咧就係因應住嚴峻嘅疫情咧而宣布嘅措施，包括咧係延長社交距離措施啦，就係推行呢個嘅疫苗通行證啦，同埋推高呢個嘅院舍院友嘅接種率啊。咁大家點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而家電話旁邊咧有聽眾黃先生喺度，黃生你好。 系你好， 系请 讲。我有两个意见嘅，第一就系建议政府开发一个 app， 咁就用喺检疫人士同埋检测人士嘅工作同埋服务上边。咁第二样就系即系嗰个嘅疫苗通行证咧系不通行嘅，即系不可行嘅。 点解？ 我就接住我讲我嘅理由。开发嗰个 app 咧就系喺年几前咧，政府系有用呢一个嘅叫做系居安抗疫啊，英文嘅叫做stay home safe。嘅呢個 app 咧，用喺一啲喺外國翻嚟香港，然之後要進行家居檢疫咧，戴手環嚇嗰個檢疫嘅用途嘅，嚇咁係可以建基於呢個嘅 app 咧，咁去即係做一個修整嚇，咁然之後就用喺以下幾類人士，即係而家個檢疫工作上邊，就包括一啲家居強制檢測嗰啲啦，強制檢疫嗰啲啦，就係譬如係葵涌村嘅居民啦，咁第二就係一啲強制檢測嗰啲，咁第三就係竹篙灣。嘅一啲檢疫人士，第四就係酒店檢疫嘅人，甚至乎可以包括埋咧，就係鯉魚門度假村嘅人，啊，即係用喺呢啲服務上邊。咁、 okay. 主要係對於即係服務上者有啲咩作用咧？第一就係可以即係 update 佢資料啦，第二就係提供支援，第三就係一個好方便嘅一個求助。咁、okay. 對於政府咧幾個跨部門咧，亦都係能夠統一嗰個嘅資訊，亦都能夠咧係即係喺個協調啊，喺個資訊嘅交流啊。咁係即係好有效嘅。 OK， 請你講埋疫苗通行證嘅意見。 唔係，我講埋即係嗰個幾個部門，其中一樣咧就需要包括埋 HA， 即係醫管局。因為而家個問題就係衛生署同醫管局咧，佢同樣都係醫療機構，但係佢哋嗰個協作上邊咧係即係唔係咁緊密啊，同埋資料嘅流通係缺乏。 OK， 至於嗰個疫苗通行證 咧， 係覺得可行嘅。 特首喺之前佢讲过嘅，佢嗰阵时咧系带咗张图喺个记者会上边，佢话有位教授咁样讲，佢话咧就系有一群嘅人，咁然之后里边大部分嘅人接种咗之后咧，佢就可以以一个好似包围咁样样咧去保护嗰啲系冇接种疫苗嘅人嘅。咁而其实而家香港咧已经系建立咗嗰个免疫屏障噶啦，因为根据世卫个标准咧、就系70%以上咧就系免疫屏障。咁香港再加埋而家 呢个系黄生你自己嘅评估啦吓， 唔系，仲有呢个嘅实例就系讲紧香港超过500个嘅 Omicron 嘅感染嘅个案，特首今日即系啱先至讲，咁里边即系除咗一个输入个案之外，全部情况都稳定嘅。好啦，咁再而就系话呢一个嘅即系点解唔可行咧？个原因就系几日前咧，咁徐德仪佢都讲话，即系接住系会。去即係吸購一啲第二代嘅疫苗啦，咁你唔通你諗住即係未來嚇，即係接種率能夠去到70-80%，甚至乎即係今日特首所講能夠去到90%咩？嚇呢啲個不切實際嘅，同埋而家講緊即係個感染咧，主要係一啲緊密接觸感染啊，唔係講緊你出入嗰啲場所咁就係會感染啊嘛，再加埋就係你疫苗咧，其實你係唔能夠防感染。同埋都唔能夠係防傳播嘅啫嘛。 OK， 明白。好多謝譚黃生嘅意見都好清楚啦。咁都講到一啲嘢咧，就係嗱，而家嗰個嘅疫苗嘅接種嘅情況啦。其實咧就住咧就係疫苗嘅通行證將會實施咧，咁其實已經咧係推高咗每日嗰個嘅接種量啊，接種劑量嘅啦。咁啊講緊係即係每日都即係有唔少嘅即係市民咧去到打針啦。咁特首所以都講咧，今日喺記者會都講咧，咁其實都係嗰個嘅。目标啊，系去到九成嗰个嘅接种率吓， 佢先系第一针九成系嘛？ 系啦系啦吓，咁而咧疫苗通行证佢头先都有透露少少咧，其实嗰、那个即系而家咧嗰个门槛会系一针啦，但系以后咧就将会随住嗰个疫苗嘅接种嘅情况咧，可能会将嗰个疫苗通行证嗰个门槛咧就去到即系譬如两针三针咁都唔定嘅，咁就都视乎嗰个疫苗嘅接种嘅情况啦。咁睇嚟咧就系而家就系希望透过疫苗通行证呢个方法嚟到推高呢个接种率吓。 咁同埋个疫苗最主要系减低一啲重症同埋死亡率啦。即避免香港的医疗体系出现一个很严重的负担，其实主要疫苗就是那个用处在这里。 是，所以究竟怎样去执行呢？这个就稍后啦，各个的政策局都会就着他自己的范畴，所属的范畴，就着刚才特首所宣布的新措施就会公布更加多的详情的。不如我们都讨论到这里为止啦。休息一阵回来再跟进就是同乐居的事件。 咁我哋会继续专业去处理我哋嘅日常工作，我哋希望令到所有嘅香港市民能够明白到我哋一个专业嘅队伍。 过去一年，香港嘅整体罪案情况系点呢？社区疫情再次爆发，各区都需要封区检疫。警方喺协助检疫嘅行动入面，工作范畴又包括边啲呢？ 星期六朝早8-9，星期六问责高福慧、李文，今个星期六请嚟 警务处处长萧泽颐。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学堂》。 虽然中国儒学流传后世已经有2000多年，但系将儒学宗教化嘅孔教，其实喺晚清先至正式成为一个宗教，而香港更加系将孔教发扬光大嘅主要地方。时至今日，孔教已经成为香港六大宗教团体之一。今集《大学堂》有倪丁明博士主讲孔教在香港。星期日晚8:00，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5啦，自由风，自由风呢一节咧，想同大家讨论翻咧，就系香港保护儿童会辖下嘅喺旺角嘅同乐居咧，咁啊上个月就系被揭发涉嫌系虐待儿童嘅事件啦。咁啊，保护儿童会所委托嘅独立检讨委员会咧，就完成咗事件嘅第一阶段报告，咁啊，寻日就系公布咗啦。咁啊，讲到话咧，就报告揭示到咧呢个嘅同乐居。是有一個的兒童呢，裡面的兒童呢是持續地被粗魯對待啦，包括呢就是譬如掌掴啊、扯耳 耳仔啊，同埋腳踢等等啦。亦都咧報告就見到嚇係確信咧，同樂居嘅管理層咧係已經早已經察覺到院舍嘅兒童咧係被粗魯對待，但係咧就冇干預啊。亦都講到話咧，呢個會咧喺嗰個監察嘅成效啊、頻率啊，亦都係相當不足，基本上係無效嘅。咁有啲一系列嘅建議噶，咁包括咧就係話員工所有嘅員工咧就必須要幾乎係全面撤換啦。並且咧就係要成立一個有效、強而有力嘅監察同督導系統，同埋咧就要求保護兒童會嘅高層領導人咧就自行提出請辭。咁尋日咧就係保護兒童會嘅執委會主席咧，咁其實已經係就住事件咧向公眾啦同埋同樂居嘅相關人士咧就鞠躬道歉啦。咁亦都見到咧係有兩名嘅高層人員咧已經係請辭噶啦。咁包括咧就係總幹事啦嚇蔡蘇淑儀啦，同埋同樂居嘅院長咧就係崔慧英咧。都是已經是辭了職的了，但是呢就看回現在今天的輿論呢，都仍然有不少人去到討論、究竟呢這個的保護兒童會那個管治，縱然呢現在就會是有一個有高層請辭啦，亦都會呢有不同的方面呢去到加強那個監督系統啦，但是是不是足够呢？ 因为呢而家都真係如陆宇光你所讲呢，有几个问题似乎公众都未係好收获嘅。咁第一就係个机构嘅暂时运作上面点样处理呢，因为始终呢而家仲有啲幼童係住喺同乐居啦。咁个机构係经历咗一个好大嘅震荡嘅。咁究竟可以点样满足返喺即係呢一个同乐居住緊幼童嘅需要，同埋重建佢哋对嗰个机构嘅信心呢？咁另一样就係头先你提到嗰个问责问题啦。咁亦都仲有啲意見咧，就唔係好接受，即係純粹就係總幹事啊，同埋院長淨係以請辭嘅形式去問責嘅。另一個咧討論點咧就係話，呢一個同樂居個問題嘅嚴重性係有冇被潤飾咗咧？嗱，因為個報告咧提到咧有員工係用粗暴嘅方式去壓抑兒童嘅好奇同埋好動。減低兒童受傷的風險，咁我有一種講法就係話啦，即係會唔會係好似淡化咗呢一個機構對於兒童嘅影響，同埋正常化咗一啲不當嘅行為咧？咁而最終啦，一個問題就係點樣重建外界對呢一個嘅保護兒童會嘅信心？因為咧而家咧嗰個報告就建議應該要去整體做一個改革嘅工作啦。咁但係亦都咧有一個即係社會上面輿論就係討論啦，係咪需要第三方去接管同樂居啊，還是可以透過佢哋內部改革就重建翻，即係公眾對於機構嘅信心咧。咁呢個都係繼續一個討論點嚟嘅。 社署同埋勞福局局長羅志光咧，咁啊，尋日都分別發表聲明啦。咁社署都講到話咧，就會密切監察咧今次嗰個報告提出嘅一啲改革方向嗰個嘅實施成效啦。咁而羅志光局長咧亦都講到話咧，係今次都揭示到咧呢個嘅中心嘅運作啦、培訓督導等等咧，都出現嚴重嘅缺失啊。咁啊，就會咧係有違呢個嘅社署嘅要求，有負公眾嘅期望。咁見到社會上面有啲聲音咧，就係要求咧嚇社署咧就唔好再資助咧就呢個保護兒童會去到營運咧呢個嘅兒童院舍嚇咁。好啦，咁大家点睇呢个嘅议题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㗎。咁呢个时间呢，我哋电话旁边请嚟呢个嘅今次事件嘅独立检讨委员会主席黄家纯。黄家纯先生你好。 你好啊， 你好。 首先我哋提到呢头先关于报告个字眼嘅问题呢，都今日嘅社会上面有啲讨论啦。因为报告就讲到话呢形容呢啲员工对于儿童嘅处理方式普遍地粗暴啊，亦都讲到话呢係一旦幼儿嘅行为，即係嗰啲工作员嘅行为再进一步就会可能构成身体虐待，以及呢就认为粗鲁行为呢係出于啲工作员嘅权宜之计，目的係确保儿童安全，避免风险，有啲人认为其实而家已经系虐待啦，点解唔用呢啲可能虐待嘅字眼，而系用粗鲁呢啲字眼嚟形容工作员嘅行为咧？ 多谢我哋咧，如果去睇翻我哋嘅报告咧，我哋就的确咧系喺报告咧系有讲到粗鲁嘅行为，咁但系粗鲁嘅行为之外咧，我哋亦都咧系认咗咧系有一啲嘅事件咧。是的确咧，系有一个弱儿嘅成分喺度嘅吓。咁、咧就即系我哋亦都有讲到，譬如系掹耳仔啊，去拍打啊，去熬嘅细佬哥啊，或者系执住佢嘅衫领，就执住细佬哥嘅衫领 就是掟佢埋一个系有箭嘅墙上边啦，咁样呢啲咧，我哋喺报告度咧系有讲到，系完全冇淡化嘅意向嘅吓。咁、我哋点解会讲到粗暴嘅行为咧，或者系粗鲁嘅行为咧？就系、是、因为我哋要解释到点解同乐居入边有咁多位嘅幼童幼儿工作员咧，系被警方咧系去拉咗佢哋。我哋嘅说法系咁样，我哋睇咗片之后，我哋系发现幼儿工作员系喺日常嘅工作都已经系好粗鲁噶啦。咁但系系有一啲时间咧，佢哋系过晒火嘅。佢哋嘅粗鲁行为已经系构成一个系我哋会话怀疑系直情系虐儿嘅一个行为吓，咁、所以咧就大家唔应该系去混淆咧，就即系我哋而家去讲嘅虐儿嘅行为系淡化为一个系粗鲁嘅行为，绝对冇咁嘅讲法，系其实系调转嘅吓。 另一个公众关注的问题就是怎样去重建外界对于个机构的信心。你今天提出了一个做法，就是换人，就是换一个好一点的院长，就可以带领到员工去建立团队精神和互信。但是除了换人之外，其实在个管理上面或者培训一些员工上面，还有什么可以做才可以是重建到外界对于个机构的信心？ 我们是说的换人呢，是将同乐居整个团队我哋都话要换嘅。因为呢我哋系发现呢佢哋系有一个系文化上面或者系惯性嘅做法呢，就已经系我哋觉得系唔可以系挽留任何救人嘅。咁呢所以呢我哋就除咗院长之外呢，一路落到去系幼儿工作员呢，我哋都觉得系要换嘅。咁引入新嘅人呢，咁我哋先至有个希望呢，就係、可以係引进返一个啱嘅文化，一个啱嘅态度，咁呢就係、去处理以后喺度住嘅細路哥。 你觉得但係譬如你哋检讨委员会嚟緊啦，会唔会都有一啲睇下保护儿童会做成点一个监督嘅权力嘅呢？ 我哋嘅建议呢，其实呢就是讲到是整个会都应该要上下呢有个大事的改革的。咁、我哋会是我哋喺嗰个检讨报告呢已经是有建议是需要是引入返一啲唔同嘅是处理投诉机制啊，或者呢就是去处理呢就是员工嘅培训啊，我哋要处理返呢就是一个通报的机制啊，或者呢就是去怎样去做一些突击的检查啊，或者呢就是要睇返工作量啊，亦都呢是要引入一个是独立的审计小组，同埋呢是风险管理的小组，咁呢就向返呢就是執行委员会呢是去汇报返整个情况。我觉得呢是上下要有好多唔同嘅设施呢，就同埋呢啲机制呢，我哋先至係可以係放心，咁呢就係睇得到係同乐居係可以正常咁样去运作。 除了要挽回公众的信心之外，其实现在仍然有一些幼童是住在同乐居的嘛。因为他们始终经历了一个机构是一个很大震荡，刚才你所说管理层和下面的员工都换了的。那怎样去重建住在里面的幼童对于个机构的信心？ 这些幼童呢，我们是讲紧零至到三岁三四岁的小老哥。一下子呢就换晒所有人呢係唔係几得㗎。因为呢啲細路哥如果一霎间就係要面对嘅全部係陌生人呢，佢哋嘅佢哋嘅利益呢唔会係保障到㗎。佢哋係需要有返一啲係佢哋认识嘅面口呢就去照顾佢哋㗎。咁所以我哋嘅建议係应该係个渐进式嘅做法。咁但係就最终目的呢係要将 舊底嘅人呢要撤換嘅。咁但係就即係一定要顧及到，因為呢啲細路哥咁細呢係唔可以一下子呢就換晒咁多人囉。 嗱，今次咧亦都見到咧，係有啲人咧係有個提出個建議，就話社署咧就唔好再俾一個呢、這個資助服務咧，就俾保護兒童會去到營運啦。咁即係直頭咧就唔好要呢個機構再去營運呢個嘅同樂居啦。咁、你會唔會去到呢個嘅建議？你同唔同意咧？ 嗱，呢個建議我睇咧就要去理解翻香港就住呢一個同樂居所提供嘅服務嘅需要。咁你都係去睇嘅。咁我嘅理解呢就係、是、同樂居之外呢係有好少好少咁樣個位係俾零至三歲嘅細路哥嘅。咁所以呢就喺、現階段嚟講呢係有個需要呢係提供咁樣嘅住宿嘅服務嘅。咁但係即係我哋都理解即係社會而家對同樂居嘅信心是唔好嘅，咁所以呢即係我哋亦都呢就係、去睇返而家社會福利處已經有專人入去係去做緊一啲係指導同埋監督嘅工作，會方亦都聘請咗係特定嘅公司，就每一日係抽查一啲係閉路電視嘅片段，咁你都係去睇下有冇任何係可疑嘅事。咁亦都咧就每方亦都係調配咗唔同嘅幼兒工作員咧，就入到去開始去睇嗰啲細路哥噶啦。呢啲種種嘅設施咧，就再加上咧，而家世界有好多對眼都係睇住同樂居啦。我自己會覺得咧個風險咧，即係就住再弱兒嘅風險咧，就應該係減低得好緊要噶啦，已經。咁所以咧，即係同樂居我覺得一方面是有需要再繼續去提供呢個服務，另外呢就是個會方同埋呢就是社會福利處亦都呢就是加緊咗佢嘅督導啦，同埋就即係佢嘅防範措施啦。咁我自己覺得個風險應該係可以接受嘅。 嗱，我留意到咧，今日有啲報道就話保護兒童會研究緊未來會唔會喺啲閉路電視鏡下邊引入埋人工智能技術，去睇下嗰啲被照顧者有冇異常嘅情況。你認為有冇咁樣嘅需要，同埋會唔會反而有其他爭議或者反效果？ 我自己就未對過呢一個 AI 嘅人工智能嘅技術咧作出任何嘅研究啦，嚇，呢個係主席琴日喺記者會上邊嘅說法。我自己去睇咧，我哋唔應該咧就係單靠一個係閉路電視嘅片段，你都係去做一啲係監督嘅。應該咧就係每一個幼兒工作員咧，即係由佢嘅同事。就是已經是去睇緊佢嘅工作表現，提點佢。如果係有發現有係越軌嘅行為，應該係去告發佢。再跟住就係每一個呢啲幼兒工作員都有佢哋嘅上司，佢哋嘅上司亦都有其他人去需要嚟係去監督。應該咧就係個會方係設立一個係有效嘅同埋有效即係有效率嘅一個。一个监视咯。 好，时间关系同王家纯倾到呢先，多谢你吓，就系、是、今次事件嘅独立检讨委员会主席嚟噶，拜拜。